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儿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爱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用当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大磊， 哎， 出事儿， 怎么了？ 小花今没来， 这叫事儿， 店门都没锁，把什么踹躺下了？ 踹门去了！哎呦，小花， 不开心，拖鞋别满处扔，挡道 了。他没穿拖鞋呀、啊？ 地上那只谁的呀？哦，我的。 谁踹门上给甩过来？ 真是怎么了？这有那么大气性啊？怎么了， 小花？ 我妈给我介绍一对象，见了烦死我了。 哎，我正想说这个呢。听说给你介绍一对象，应该是不错了。 对呀、啊， 我听说好工作，挣钱多，然后那个 开公司怎么不说那个？ 那个衬衫领也是白的， 好， 大师傅领也白的。 这要干好了，我听说也了不得。那主厨 帽子也白的， 这年薪多少万？多少万？ 多少万的都是少的。这外国有时候给元首做个饭什么的，那都贵了，那叫 真是。天天你吃香的喝辣的，你还不高兴？ 我没找的是大师傅，你们二位这聊哪去了都？别吵，别吵， 怎么了到底？ 我不想说，真不想说。 你说说， 让我们开心开心。 你看看。 我跟大 聊天记录， 聊天记录，哎呦， 聊天记录，我瞅着啊， 写写什么？ 哎，小王，我看着，哎，这女孩是谁啊？啊，你 啊， 小孩，这就是你不诚实了。 不是，这确实符合的。他要不找一个好看的，不更麻烦？ 哎，头一句不挺好吗？我和好好谈谈吧。 对啊， 后面呢？ 以后就不要 PS， 不让你玩游戏， 对，不让玩游戏机了吗？不就是？ 不是 PS4，PS 什么？是 PS 就是 Photoshop， 不让我 P 图了。 还是嫌你这照片有问题吗？ 这是两年前的照片。 没一两年就是刚拍的，我就说 PS 怎么了？他说觉得照片不真实。我说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然后我说没 PS， 他说行啊，你都不丑。 哎，这句说的对了，你确实不丑。 对啊， 我说我就调了一下滤镜。 滤镜哦， 你知道吧？光啊什么的 ，Lumo 啊什么那种。他说他觉得 P 过了，我说那行，那就 P 过了吧。 你们。跟着为这个批过没批过聊这么半天， 就说这人他特别矫情，你知道吗？ 他是个专业做图的吧？ 没有，他又跟我说了，他说干嘛去刚才？我说刚刚吃饭去了。他说以后要多吃蔬菜。 啊，对，这说对， 这个人家 是关心你， 因为你确实这个消化不好。 你又怎么知道的？你是查了我那个什么吗？ 你听，你肚子又响， 体检证明。 这男的吧，就说，哎呀，你都30了，要注意饮食。我呀，你夸我了。 夸他关键不能把岁数带出来。这个夸的确实有问题，你不能说人30了呀。 对，这哪合适啊？ 他就说还有每天一定要睡够8个小时， 这好事， 10个小时也可以，不准解释，也不要狡辩，你看你那黑眼圈就知道了，而且你看你嘴巴干干的，肯定平时不怎么喝水，以后辣椒不许吃了，知道吗？ 哎，你找一侦探吧。 这不挺关心你的吗？ 烦，我说你愿意一天到晚人叨叨说你胖，说你丑啊，说你什么黑眼圈头发短什么，你愿意吗？ 头发短， 他倒是头发长， 还是头发稀。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么头一回见面，这么聊天不太合适。 不是见了几回了，然后我就想结束这个话题，敷衍一下吧，说啊，分析的很好嘛。他就说按我说的做。 哟，这还是个有控制欲的这个男人。 我看你朋友圈照片里边那个什么名牌真不好看，不就是一件 T 恤吗？ 哎， 还不如那市场那边30块钱一件呢。 说明他老逛市场呀。 你不要看我现在穿的比你好，那是因为我赚的比你多。 有，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像以前那样再大手大脚了。好，我要监督你啊。 这个说的有点过了。你他怎么说挣的比小花多呢？即便如此也不能那么说呀。 是 啊，怎么挣的多了我就应该穿的比他烂吗？ 对呀、 啊、我女孩爱美也是错吗？ 那对呀、啊、 不是错、 啊、他觉得不好看我就不能穿了是吗？ 确实，这个俩人还没结婚说这有点过了。 结了婚了他也管不着啊。

钱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姑娘马上要结婚，男方家里却买来这样的家具，怎么回事？咱们听听去。 哎呀，咱儿子就要结婚了，得先把这趟婚事给办得圆圆满满的。哎呀，都哮喘犯了。 不是老头子 啊， 我孩子就离开咱们单独过。 谁说的？嘿，咱又不是聘闺女。 这儿子就跟着家跑了， 上哪儿啊？ 跟着人家走了。 走哪儿去了？ 你单过来呗。 嗨， 我那大儿子哟， 这单过还没离开，咱给他买那房子。 哎呦，小的时候玩的密码哟。 别哭了，娶儿媳妇得高兴，人聘闺女才哭呢。您的准备还真快，咱们现在操心的 呀是给儿子把这一堂婚事给置办好了。 哎，问问儿子，你瞧这大儿子多好，1.8米的大个儿，这一脑袋头发。 你说实质，你跟我这说书的，给儿子开脸。 儿子， 妈， 结婚你想怎么办呢？ 办怎么简单怎么来呗， 那哪行？ 就是， 让人一看咱们家不懂规矩。 笑话咱们！ 哎，咱们啊， 怎么花钱怎么来， 那哪行啊？ 不会过日子， 怎么都不行啊！ 不是，咱们呀，既得大方又得得体，不要铺张浪费。 记住了， 咱们新房子是有了，但是呢，还没有进家具，这咱们就得好好设计设计。 按说呀，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爸爸妈妈就不多管。 谢谢爸， 谢谢妈。 但是 ，这个不管呢，我们心里又过意不去，怕你们买那个东西啊不经济啊， 哎， 不实用啊。 不识货是关键。 哎，尤其是你的眼睛。 和你这个手。 我这手跟我这眼睛这。 你眼睛看东西不准，你说手怎么了，老太太？ 手头太松。 哦。这花钱如流水。 哎，咱儿子又聪明又帅气。哎， 咱先说这房子了， 就是不会攒钱。嗯， 就是不实际，光帅气了啊。 不就装修买家具这点事儿吗？咱 哎，得买那个上档次的好家具。 好，咱买那个西式的。 什么 买西式一单 吹。 爸爸您怎么了？ 西式都是那个拼装，拿酱子一沾涂一坐，咔嚓就塌了。 哎， 都是拆散了给你弄家里。 不是整木头，也不是好木头。 哎，你得买那个实木家具啊。 汤汤的一敲。 爸爸，这实木家具多贵呢，您想想。 没用啊。 哎， 凑合着家具10年一换，你加那钱呀，算在一起跟埋汤好的。 哎， 没什么区别。 而且这能传辈儿啊。 哎， 你今后还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 孙子 又 有 儿 子， 哎， 儿子又有孙子， 子子孙孙 无穷 匮 也。 哎，您明白这道理就好。 对嘛，有个故事叫愚公移山。 山南的朋友都渴望到山北去，山北的也渴望就到山南。 行，你看我儿子还有点这个继承的这意思。 那是随我，我就唱得好。 你唱一句我听听。 鸡， 别乐， 鸡是什么呀，妈？ 西湖美景盖世。 我妈妈呀，外号是荷花女。 行，咱还说买这木头的家具啊。 咱们什么门庭是不是？ 对，弦乐的门庭。 哎呀，咱们什么地位？ 咱们是高贵的地位。 咱们这家具必须配得上咱们这一家 门风。 对了， 大衣柜呀。 啊，大衣柜。 咱们先买两组。 买两组够啊。 哎，在顶柜呀，买两组。 哎呦，爸爸，现在还有用顶柜的呢。 得买。 哎，说一黄二黑一三红。哎，咱们还有四白。咱们 老弟， 那白木类的老家具，一黄是贵点啊，黄花梨呀，啊，现在 确实 爸妈妈现在 那几棵树啊也买不起。哎， 把棺材板都拿出来了是吧？ 你妈用黄花梨给自己养老的。 哎呦，妈妈，您这现在 用紫檀。 哎，您也太奢侈了，是怎么着？ 不是，爸妈妈那意思就是说 还是红木的， 退休金提高了，那就我们就也是想着给你提高点档次啊。咱们要不给孩子弄鸡翅？ 妈，我咱小都爱吃鸡翅。 什么鸡翅？鸡翅木，木的好家具。现在虽不比那个紫檀黄花， 哎，那是硬木，那是真好。 哎，这是也不错了。 鸡翅不是也是硬木吗？ 没那硬。 今后也能升值啊。 妈，我说 给你弄一个过去传统的木床， 妈要我说，您就也别那么好材料，弄点老榆木的，弄弄不完了吗？ 其实好，老榆木的，你别想死沉死沉。 哎，儿子建议可以，那就这个床给你用老榆木。 老榆木了。 弄一张八仙桌子。 两 把 太 师 椅， 完 成 四个圈椅。 这么着吧，爸爸，哎，你也给我弄八仙桌子一张，太师椅两把，香炉五公辣签儿，黄标吧。 干嘛你要做法是怎么着？ 先别跟你爸斗，真是的。 花架子，这就用得着吧？衣裳架子， 爸爸不是我说别的，这博古架干嘛使啊？ 啊， 摆着呀。 对呀、啊，再给你弄一个。 咱家也没古董，摆一这玩意儿干嘛呀？ 然后这个财神堂得有吧、 啊、 进门好给财神爷鞠躬啊， 财神爷是一家之主啊， 哎，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啊、 那财神爷呢？ 财神爷是一家的这个做主之人， 那还是一家之主啊。我说买香炉五供蜡签吧， 还是上供用，你别闹啊，这些东西不少钱的。 不是您考虑过您这儿媳妇喜欢不喜欢吗？ 肯定喜，买了就喜欢。 哎，好东西贵东西能不喜欢吗？ 再给你买一个丈八条案。 我以为你给我买一丈八蛇矛呢。 你打算占吕布你是怎么？ 哎，慢慢你们自己添是吧？是，再来一个什么坛子的、瓶的、缸的。 家里又不演杂技，要坛子、缸子嘛是。 博古架是你弄一个煤瓶啊。 买点古董，哎， 是是 那可以。 摆一个嘛都得。 好不好？ 好。 爸爸妈妈最爱你了， 对， 就你这么一个大宝贝疙瘩。 哎， 我知道爸爸妈妈爱我，但是您这，哎呦，这人家不一定喜欢，你不是费力不讨好？ 你不，你把儿媳妇叫进来，他喜欢不喜欢？这一进门一看，咱家多上档次，那过去就得是那个官宦家庭、 读书人家、 书香门第，济世传家、 名家高悬。 慢点，妈妈，妈妈。 怎么名家？ 哎，爸爸是济世传家，您这名家高悬是怎么样？ 悬壶济世。 改大夫了是吧？那我可问问了。 问去， 钱包在你爸那儿了。 你爸出一半。 爸， 哎， 这就来了。哎，媳妇，来，进来。 爸妈。 哎，闺女，怎么了？这个听说你对我们这个给你们装修这个意见表示了赞同。 吃水果吗？ 让姑娘说，我给你预备这堂家具可了不得，知道吗？有硬木，有樟木，有柏木，有椴木，有红木，有松木。 听说还有榆木。 啊，对，老榆木。 不劳您。 就是没有混珠。 就是不劳您费心。 那不合适，这分谁的事儿？要是外人事儿，我就不管了。咱自己家的事儿，得费心。得吧，好了，捯饬。 你说， 那个爸，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我觉得吧，咱们就是没必要买这么好的，就是 谁我儿子结婚没必要买这么好的，我给谁买？ 不是，咱买也行，来。 我们年轻人就按自己的意思来嘛。 对呀、啊，你们自己的意思来，我没意见。但这布置得按这来呀、啊，这老传统。结婚还得按老传统。 你说， 就是那个老传统，他那个您那不太实用，有的 怎么不实用啊？你看那太师椅子坐着多结实， 那床 腰好， 千年把这个百年 床还硬呢， 硬你都腰椎什么特别好？ 对，尤其上岁数之后， 你年纪大了就知道了。 哎，你到我这岁数，你再看， 哎， 那床都不塌。 你看你爸这腰脖子。是不是？ 哎，就是睡着软床睡的，一梦丝。 老得拿针的弄去，老得扎他去，好受吗？哎，你不愿意，你说， 就是他说，他说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什么？说的你说不愿意什么？你没事 不愿意跟我好了？ 什么？ 要是都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吹了吧。 什么叫吹了？哎呦，还得买蜡去。 等会儿。 两口装修自己的房子本来是件开心的事儿，不过最近啊，义乌的一位网友却因此遇到麻烦。准新娘发帖说呀，大家能接受这种家具吗？本来两家商量好了，风格自己定，家具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买，结果男朋友他爸突然说家具他们买，然后又运来了这些，简直了，气炸了。我跟男朋友说商量退回去，折现我们自己买，结果他不干，说不给他爸面子，还说我不懂事儿。现在我们闹着要分手，大家给评评理，这床，你说说。 这床吧，倒是实木的。 这柜子，你说说。 也是三开门的。 这桌子好用吗？ 倍儿结实。 椅子不空的慌。 空的慌。 那两头空的都。 放垫子。 这儿枕着硌不够，我就问。 搁褥子。

它就是作用于那种就是运动神经末梢， 就是尾巴骨啊、脚后跟呐、 哎、胳楞棒儿啊， 哎，运动神经的末梢， 膝跳反应嘛。 对对， 你这也太末了。 脚趾尖， 我看你好像也不太了解哈。一般是 A 型的肉毒素针剂，用于肌肉组织， 啊、 解决咬肌肥大。 咬肌，你知道在哪儿？ 咬肌， 咬肌就是腮帮子，咬肌肥大就是大腮帮子。 这个这个哦，大腮帮子，那他这咬肌比较发达。 对，就打这个肉毒素， 但据说还是有风险的。 有什么风险？ 你毕竟是打了一种毒素， 毒素 有的时候呢比较难以把控，所以会面部不对称，牙关紧闭，肌肉痉挛， 就跟中风了一样。这个中风其实就叫脑卒中啊，是这意思吧？我好像说对了， 哎，差不多就是这意思。 那个就是瘦脸针这东西，你看过这真人就打完了以后确实不一样吗？ 打完了以后，我发现就是他们那个有一些小小的区别能看出来， 不会乐的。 哎，要不就是一直乐。 打的那个中枢神经上了。 哎，有的人为了制造这个梨窝， 梨窝， 对了， 梨窝浅笑、啊， 您没听说吧？ 我知道，我知道有毛窝、棉窝， 毛窝是脚上穿的，梨窝就是啊，比酒窝还要大一点 哦， 哎，那种梨的小窝， 哎、小一点 啊，小一点， 小一点， 小一点， 库尔勒香窝， 小梨窝。就是可着人的脸盘来、 啊、 有人就打上面打下面都有， 打上面 打上面， 哎呦， 上下酒窝， 不是上下， 上下驴窝， 打完了以后就感觉啊脸上有一道伤疤一样，打坏了， 没成窝呀，成道了， 对，就成道了，就 那你再竖着再打一道呗， 干嘛擦了、啊、 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你看亲戚所见， 哎，亲戚所见。 好了好了，说亲戚的事儿，咱们这儿倒是真有这么一个事儿 啊、哦，还真有亲戚， 谁亲戚？ 远点 啊，远亲， 远亲，不如近邻。 哎，对， 葫芦成都的那个表姐，其实就是说她想利用一个证件处理一下她姐的车辆违法记录， 明白，造假证， 替着别人， 这是好心， 这还好心呐， 嗯， 好心办了坏事了。这民警一看，照片上的这人， 嗯， 怎么跟犯事儿的不符啊？ 哎呦， 不服、啊、 看来他们不是同卵。 这妹妹说了，我打了瘦脸针。 哎， 警察同志，瘦脸针您可能不太清楚吧，那也不是你呀、 啊、这警察还真是， 后来一查发现提供的是虚假证词， 你看看， 谎报案情， 哎呦， 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事， 这怎么判吧， 处以200元的罚款，行政拘留5天， 这说明他没考证， 妹妹就行政拘留5天， 嗯， 出来以后脸也大了， 好嘛，瘦脸针也白打了， 这么快就失效了， 可能不够毒， 哦，也可能毒大了， 再多搁2天就好了。但梦想捍卫职业，时刻与共享分秒，要自意，今生孝同能力，梨窝似是，似把军衣，以梦轻反浪潮，春宵犹未觉晓，梨窝。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盗窃团伙公司化，奖励出国旅游。我们来现场看看。 今儿咱们开会怎么少俩人呢？啊？ 老大，有两个来不了了。 怎么了？逮起来了？ 有一个考6级去了。 这个我要提出表扬。咱们这个空手套公司啊，就是需要这样的员工。 他也考过了。 好，干活也要高学历啊！咱们今后叫择优录取，今后这个提拔人才就从这边入手。 老大，提拔不了了。 怎么了？ 他吧，仗着自己有6级的证书，到那些就是那种就是外国货特别多的超市里偷东西，偷东西以后，关键什么呢？他假装吧，他是外国人， 作。 长那模样冒充外国人，你说有人信吗？ 他可以说是新加坡人呀，老大。 他可以说他自己是外籍华人，完他到那退货去， 是 他把东西他顺出来，顺出来之后再到时候退去。 你看看， 发现了， 光考六级不弘扬传统文化怎么行？ 这跟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啊？ 传统文化上说了，薅羊毛不能指着一个羊薅。 您这文化水平就别拿这好词儿往上套了。 本来就是 词呢，这不是种小品里的词儿吗？ 不是， 老大那点学问都打电视里看小品学来的。 怎么了？ 挺好。 哎，这你还能继续当你的领导啊？那小品都是来源于生活的，那也是文化知识，所以说嘛，还得多动脑子。所以他的想法不错，但这过程当中有问题。 咱管他们，他现在刑事拘留了， 你管得了啊？ 我们昨天晚上刚看完《闹江州》，我们认为啊，您一招呼我们就解法场了， 拿自己当李逵了。 您不知道多读书，多读书吗？多动脑。 多动脑，我就发现你是没动脑。 那这个没来的原因我给您可说了。 还一个呢？ 还一个吧，他偷车了，成功的偷了一个2700块钱的三轮电瓶车。 好好说吧，好好说吧。 啊、哦，三轮电瓶车呀，我听他说三轮电瓶车。 你也是缺乏生活经验。那电瓶车有三轮的吧？ 嗯，后来呢，网上他就来削去了。 削去了。 削完了以后吧，巧了，他吧转手来转来转去吧，转到丢车的那人手里了。 哎呦， 丢车那一买吧，一看这不是我们家的电瓶那个电瓶车吗？ 电瓶车。 你看，还有孩子玩耍时留下的刮痕，父子打闹时留下的剐蹭，母子打闹时留下的这个青擦。 作，他也不看看人，不深入调查， 没法调查。他网上转手转手，谁知道那么巧啊？ 那老前辈就告诉我们了。 哦，他又说什么了？ 他远处销赃，近处就得吃喝，对不对？ 哦，就不够远。 对呀， 咱还管他吗？他现在被刑事强制措施了。 你看看，这比那还厉害，这是强制的，这顶多是拘留。行了，这俩人咱也管不了了。 但您说他这是不是缘分呢？偷了原主的，销给原主的，这是不是个缘分天注定呢？好美， 还好美， 好巧，好巧啊！ 缘分天空， 好巧，好巧，好巧， 这是好想，好想你。这样的员工，这就是反面典型，检讨批评，提高自己的技术。大家伙听好了，咱们现在有严惩制度，也有奖励制度，只要是干活好的，下活多的，能有产出的，咱们年底奖励出国。 你说什么？出国？好， 去哪儿啊？出国可得要护照。 那怎么了？咱们也是正经人家。 对，什么？这本来就是。咱们是促进经济的这个 流动，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只要完成指标啊，带你们去欧洲。 欧洲？ 四国。 欧洲？ 哪四国呀？ 去那个荷比卢。 哦， 荷比卢。 一个地方了吧？西班牙。葡萄牙。差不多，还差一个，到时候咱挑，好不好？ 荷比卢是哪儿啊？ 荷比卢，我听他们经常这么说，荷比卢。 那我申请去这个地方，荷比卢大广场，我得照一个。 啊，对，我知道那个拿破仑好像就在荷比卢出的事 儿，是不是叫什么荷比卢大战役？他出了一个 兵败荷比卢嘛。 哦，这么一说，我是越来越熟悉了。 哎，这有文化的， 我感到遨游在了欧洲的历史中。 伙计们，咱说了奖励了，还得说严惩，这要是不达标的。没别的，嘿， 扭送公安机关， 我怕你把我也招出来。那咱们就是皮鞭的伺候，还得饿 水吗？ 加盐吧， 有胡椒面吗？ 干嘛做饭？ 保皮鞭子 做，别拿皮鞭子炒了，保盐皮鞭子就粥喝。谁出的损主意？ 他们在欧洲，我听说就买什么包包。那我们呢能去买包包吗？ 脚脚都行。 嗯，那 咱先别说那奖励，咱还说惩罚。 不，荷比卢上面美食啊？ 荷比卢有，荷比卢那儿有好些美食呢， 有鲈鱼、 汉堡子。 荷比卢有鲈鱼、 比目鱼、 有河鱼。 荷比卢那个地方据说吃的是好的， 说他们那儿还有个奢侈大牌，穿着身上那个特别的漂亮。那每年他们都有时装周，穿一身就拍。咱们也是不是有这个荷比卢春季什么的，让我们瞅瞅去？ 对，荷比卢春季有春季交易会。 说的还是农展馆啊？ 咱到那儿是连下活啊带旅游，你先完成业绩啊，你要不然皮鞭子给丢人。 我 我有这个信心。 有信心你得有这个实力。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干活啊。 那我得买点旅行套装啊，那牙膏牙刷的出国那不能超过多少升呢，听说。 呸，丢人，还买一点套装，下活去。哎，同志们，同志们，跟大家说一下啊，经过这两个月的努力啊，咱们这个出国的计划取消了。 啊，我白偷了拖鞋、眼罩、 牙膏、牙刷、头枕。 我跟我表姐咨询，他们出国都带什么来的？ 白咨询了吧？因为那两个人把咱们全招出来了，这是咱没救他们的后果。 所有人吗？也包括我吗？ 不不不，就没包括我。 那行了，那交给我吧。 完了。 刚才说这几个事儿都是实事，盗窃团伙公司化，奖励出国游。您看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盗窃团伙公司化管理模式啊，还成了他们的特色了。召开视频会议，奖惩制度分明。在咱们公安民警的通气会上，就公布了一系列的入室盗窃案，牵出了一个涉及多省犯罪的盗窃团伙，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都被这位所谓的老大所加强控制。他不仅有洗脑一般的训练模式，还制定了完善的奖惩措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每个人呢，每天都得汇报当天的业务，而且规划呢下一个作案的地点，除了预留第二天的交通费，其他所有的钱都要通过这 ATM 机啊存到这个他们这所谓的老大这姚某的卡上。为了加强控制呢，杨某还得每个月抽查巡视，哎，对于这个盗窃多的呢进行表扬，盗窃少的呢进行惩罚。惩罚方式很简单的，非打即骂、恐吓全都能用上，而且还许诺了业务好的，安排出国旅游，出国旅游。 怎么还说两遍？ 经过这么长时间改造，你对这个何比卢还是？ 我认识到他们是仨国家。 另外，小偷偷车之后啊，网上销赃，结果卖给原车主，以及小偷仗着英语过六级装老外，哄骗超市数万元，也都是实事。 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呀，你别动！ 怎么了？ 干嘛呀？ 你看，贴歪了吧？ 嗨，哎，这不赖我，我是碰了一下那镜子，我也没碰你这人。 你看我贴上眼皮就这么窄，你一碰我贴歪了，那家贴哪儿去了都？ 听见了吧？上眼皮就这么窄，我们都说上眼皮就这么细，就这么小，他上眼皮就窄， 自己没双眼皮儿，又不敢去拉去，天天拿这个透明胶条粘去。其实有很好的方法解决双眼皮的问题， 比如 戴眼镜啊。 戴眼镜怎么就双眼皮了呢？ 对呀、 啊，你给他挡上啊。带一溜圆溜圆的鸭蛋圆的那个眼镜。哎， 我画一个行吗？ 画眼镜啊？ 那是打牌输了吧。 对， 这不捣乱吗？哎，这种化妆品你们都用过什么呀？ 嘎了油， 特别是大磊、你上电视台的时候 抹红嘴唇， 给你都怎么弄啊？ 扑粉， 红嘴唇抹脸蛋，抹红脸蛋， 不是， 然后红嘴唇抹在脑门上就是红点儿。 你瞧，你看见过什么好节目吗？啊！ 哎，你们是不懂我们女生的。为了让你们赏心悦目，我们也算是煞费苦心。 谁看你了？ 不是你看不看的问题，我也不是给你看的， 对， 我 是 被悦己者容。你悦我吗？ 你悦他了吗？ 不悦。 不悦，靠边站，别动。你看，我小时候的一单一双。 什么东西？ 眼皮儿啊。 鞋呀、 啊。 眼皮。 啊， 以前是一单一双， 一大一小， 现在是一单一单。 哎呦，你夸我呀！ 我告诉你很简单的方法。 哎爸，那就开那么好，桃花你怎么出去啊？你撞点桃花运去啊？ 哎，这能撞上吗？ 不懂你们都是。 没听过那句话吗？ 啊， 桃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那是莲花朵朵开，出殡才说那个呢。 我告诉你啊，小花，很简单的方法，就能够迅速变成双眼皮儿。 撕开的， 撕开，这就下去少， 又不是塑料袋儿。 哎，我喜欢想起了那种，就是塑料袋上面俩口一压就封上了，然后咔， 密封条， 哎，双眼皮儿， 仨字儿就。 你说咱们要如果有这种双眼皮多好啊！ 哎， 比如说今天我这个妆适合这种冷艳派的，我就把这个是一双眼皮啪打开，我这儿也展上，这儿还有这儿， 对， 这儿铺上，这儿， 对对对。 然后等到哪天咱们要弄成中国古典东方美了，咱们咔一封啊，这儿涂这儿这儿。 哎呀，得了，不听你们俩逗了，告诉你们正确答案，你就敞开了啊， 嗯， 闷闷的哭一通，嚎啕的那么哭一通之后，您这眼睛就双眼皮了， 哭的是单眼皮， 为什么呢？ 肿啊， 肿一个了， 那我见你就哭一哈， 你见我就哭，我有那么让你伤心吗？ 你不是桃花朵朵开了吗？ 对，西方见如来了吗？ 告诉你吧，真正的可以治单眼皮的什么呢？你呀，发烧， 干嘛咬牙呀？那么解恨， 就是必须得高烧。 我记得你小的时候啊，因为小柱是一眯缝眼儿，站在对面，你也不知道他看没看你，一笑吧，就剩下睫毛了。 啊，就看见这毛在这晃。 对对对，但是小柱只要那天晚上发烧了， 好，毛都掉了， 眼睛也直了，目光也拧了， 有眼珠哎。 我以前对。有那么句话，你就说小柱有眼无珠，对吧？ 对，一发烧有眼珠了，哎呀，那个眼皮也出来了，眼睫毛也翘上去了，就跟整个给画过一样躺在那儿。 对对对，一般躺着都是画过，可以西方见如来了。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各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